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10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1, 2, 1, 2, 3, 4。 一首大家都熟悉和喜欢的康康舞。之前呢，我有个困惑，是先有的音乐才有了这个舞呢，还是先有了康康舞才有了这段音乐呢？那我自己弄明白了，也来和你说道说道。法国的康康舞最早流行于社会底层当中，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康康舞变得极为风靡，男人也开始跳康康舞，并把它融入到其他的舞台表演节目当中。康康舞原意是丑闻流言，后来艺术家亨利·图卢兹·罗特列克曾以康康舞为主题画了很多精美的作品，最著名的康康舞作曲家呢则是奥芬巴赫。所以呢，这个问题解决了，最早先有康康舞的，而最著名的康康舞的音乐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奥芬巴赫创作的。那这个版本呢来自于玛丽萨妹。 1858年10月6号，法国红磨坊揭幕首演时，那个个子不高、留着小胡子、打扮成小丑模样的司仪向世人宣布：生命多么美好， 现在请大家观赏康康舞。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十二位康康舞女郎出现了，而那句开场白后来也成为了巴黎的名言。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刚刚呢，我只是讲了康康舞的来源，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则是轻歌剧，因为这段音乐也是和轻歌剧大有渊源。原作是选自作曲家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当中的选曲，来听听原版吧。什么是轻歌剧呢？轻歌剧跟歌剧有什么样的区别？轻歌剧怎么样唱呢？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疑问，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古月就给你全面解析什么是轻歌剧。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同样是奥芬巴赫他创作的轻歌剧，选自他的《格罗斯坦公爵夫人》，这首曲子叫做军事歌曲，很有意思的一个选段。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有些感觉了呢？轻歌剧跟歌剧差不多，只是更加欢乐，它的含义更加广泛，可以泛指小歌剧、喜歌剧、趣味歌剧等等。习惯上呢，是指像歌曲比较通俗、题材轻松、内容抒情的作品，往往与小歌剧混同。轻歌剧呢，也源于喜歌剧和歌唱剧，同时呢，它可以自由地运用对白。对， 像歌剧中的是宣叙调，而轻歌剧可以自由地运用对白，而且剧本题材非常的通俗轻松。这个名称源自意大利文 operata， 原意就是小型歌剧，它是歌剧的缩小形式，因此 operata 又可译作小歌剧。早在1637年，意大利就已经出现了轻歌剧，而在意大利一般将轻歌剧称作趣歌剧，有趣的趣。而轻歌剧真正的样式是由皮尔格莱西创立的，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在巴洛克之后的作曲家皮尔格莱西他所创作的轻歌剧，这部作品叫做女仆做夫人。说到意大利作曲家皮尔格莱西，我们最有名的听到他的作品是圣母晚岛，是一部很严肃的作品，但是他也创作像这样有趣的歌剧作品，这就是轻歌剧最早的样式了。这首作品创作的初衷是这样的，那是在1733年8月28号，在那不勒斯上演了佩尔格莱西的正歌剧《傲慢的囚徒》，在这之中呢，加上了一个幕间剧，叫做《女仆做夫人》，将机智聪明的女仆刻画得十分诙谐生动。这首作品呢，标志着意大利喜歌剧的诞生，也是最早轻歌剧开始的样式。这部作品全剧只有男女歌唱演员和不说话的角色，一共三个人，用一个小型的弦乐队伴奏，旋律非常的轻松活泼，具有着主调和声的特点，而音乐动机呢也是十分的丰富，有的歌曲呢甚至就像是顺口溜，剧情非常的生动，结构紧凑，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刚才说到轻歌剧真正的样式是由佩尔格莱西创立的，后来趣歌剧传播到欧洲各地，对其他国家的轻歌剧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十九世纪初，英国作曲家 Bishop 作的《米兰少女克拉丽》，这是1823年的作品，是轻歌剧的典型代表。在这部轻歌剧当中，有一首很有名的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那就是这首《甜蜜的家》。回到了康康舞，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说法国的轻歌剧发展了。法国的轻歌剧创始人是埃韦，他在这一领域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留下约有50部轻歌剧。然而轻歌剧中划时代的作品是1858年奥芬巴赫创作的两部法国式轻歌剧《天国与地狱》和《地狱中的奥菲欧》，像这段康康就是选自他的《地狱中的奥菲欧》。奥芬巴赫的这部《地狱中的奥菲欧》上演后大获成功，深受欢迎，据说仅在巴黎就连续上演了258天。此后奥芬巴赫又相继写作了《美丽的海伦》和《格罗斯坦夫人》等一系列的轻歌剧。而奥芬巴赫最主要的成就就是轻歌剧，他在20多年里创作了近100部轻歌剧，这些作品在巴黎盛极一时，开创了法国轻歌剧的先河。为了使轻歌剧的演出获得成功并得以推广，奥芬巴赫在1855年到1861年间，他亲自经营了巴黎的趣歌剧院，有趣的趣，叫做快活的巴黎人剧院。这让我想起了奥芬巴赫另外一部非常成功的轻歌剧，那就是《巴黎人的生活》，来听吧。 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选自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巴黎人的生活》，或者叫做《快乐的巴黎人》这部轻歌剧改编而成的24首芭蕾组曲，每一首都充满着轻歌剧的魅力。像刚才我们听的那一段叫做小快板，而这一段是《博尔卡》。奥芬巴赫还有许多有名的作品，比方说这一首选自他的霍夫曼的故事当中的船歌。不过霍夫曼的故事是奥芬巴赫唯一未完成的歌剧，而且是一部正歌剧，并不是轻歌剧。这部作品后来由他的知己基罗把未完成的部分补笔后演出，而且大获成功。在奥芬巴赫一生中，刚才我也说了，他曾写下大约100部轻歌剧等舞台作品。尽管他在晚年倾注全力谱写这部剧作正歌剧《霍夫曼的故事》，但终因劳累过度不幸病倒。当然即使这部歌剧是正歌剧，但是也是非常富有趣味的。那么在上半时段的最后，我就为你带来《霍夫曼的故事》当中的这首有名的船歌，选自第二幕的一段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夜色里，威尼斯的水面上，贡多拉就是这样荡漾着，唱起了这首船歌，选自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这里是古典也流行的上半时段，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维也纳的早中晚，选自201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实况录音。奥地利作曲家苏佩从1834到1894年间一共创作了31部轻歌剧，他的著名轻歌剧像有《诗人与农夫》《黑桃皇后》《美丽的加拉蒂亚》《轻骑兵》《法蒂尼查》，还有包括这首《薄伽丘》等等。苏佩的创作虽然受到奥芬巴赫一定的影响，但是又不乏有他自己的风格特点。他的作品呢，曲调流畅明快，具有动听的维也纳音乐风格，在当时19世纪风靡一时。他的像轻歌剧《诗人与农夫》序曲啊，以及不少轻歌剧的序曲，像他的《轻骑兵》，至今还是流传颇广。但是后来呢，他最大的杰作就是《薄伽丘》，风靡了维也纳全城。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的轻歌剧《薄伽丘》当中的一段进行曲。歌剧这一题材后来传播到了维也纳，并且以维也纳为中心获得了很大发展。19世纪中叶，在被称为小巴黎的维也纳也涌现出了一批轻歌剧作曲家，并且由此产生了维也纳轻歌剧。而说到维也纳轻歌剧，不得不提到这位作曲家，那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他在1871年开始写作轻歌剧，在小约翰施特劳斯近30年中一共创作了16部轻歌剧，其中像我们熟知的蝙蝠还有吉普赛男爵是他轻歌剧中的代表作品，开创了轻歌剧的黄金时代。所以小约翰施特劳斯不仅享有圆舞曲之王的美称，他同时又是19世纪末在维也纳最受欢迎的轻歌剧作曲家之一。小约翰施特劳斯把维也纳的轻歌剧和维也纳圆舞曲相结合，使得轻歌剧的音乐充满了欢快幽默的情绪，曲调也非常优美，扣人心弦。像他的轻歌剧《蝙蝠》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而这里我为你带来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吉普赛男爵》序曲，指挥卡拉扬，演奏柏林爱乐乐团。 说点轻歌剧之外的题外话，说说这个录音。这是在1942年10月21号录制的，这是他早期录音的典范，也可以算是卡拉扬之声初步形成的标志。厚重的弦乐，响亮而富有弹性的拨奏，精彩的木管独奏，准确速度，还有到位的休止，各个声部完美的结合。在小约翰施特劳斯之后，继承维也纳轻歌剧传统的则是属于新维也纳轻歌剧流派的雷哈尔和卡尔曼。随着出生于匈牙利的奥地利作曲家雷哈尔的《风流寡妇》这部轻歌剧在维也纳的剧院舞台上演，维也纳轻歌剧挣脱了小约翰施特劳斯以后的停滞状态，新维也纳轻歌剧流派也随之产生。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雷哈尔的这部在1905年创作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当中第二幕的选曲，格拉瓦利的唱段《维利亚之歌》。 将雷哈的风流寡妇的两段作品进行了一个 mix， 一个是维利亚之歌，一个是风流寡妇圆舞曲。匈牙利作曲家雷哈尔定居在维也纳期间，创作与轻歌剧闻名。在1905年，雷哈尔创作了轻歌剧《风流寡妇》，这部作品在维也纳上演后使他一举成名。而雷哈尔还有许多轻歌剧的重要作品，包括《维也纳的妇女》《卢森堡伯爵》《吉普赛的爱情》《蓝色马祖卡》，还有《俄国皇太子》以及《弗里德里克》等。新维也纳轻歌剧流派还有很多的作曲家，像英国作曲家沙利文、美国作曲家赫伯特和德尔文，都为轻歌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希望今天通过我的介绍，你对轻歌剧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见。 Plötzlich, das Sieger, so plötzlich, so stürmisch, ihr Herz für mich entdeckt.